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 再请听贵妃醉酒。 Thank you. 最后请听夏慧华演唱的《凤还巢》。 哎